似呼应，有什么也很高兴，就算苦都莫全胜，全靠有你的掌声。已共你一年，记忆亦同样新鲜，如像盖着盖掩，永久保存，从未间断，再回味每种感觉，加倍涟漪嘴里，那份甜美得你不舍不弃，我的眼中只有你，今世不靠运气，只靠在患难亦撑我的你。推翻相恋变淡这个定理，无人像你不可放弃。新鲜，如像盖着盖掩，永久保存，从未间断。再回味每种感觉，加倍涟漪嘴里，那份甜美得你不舍不弃，我的眼中只有你。今世不靠运气，只靠在患难亦撑。好能有着你，幸福中跟你跳着舞，满天星星一起细数，全部最好已经达到，你燃点我的旅途。若可捉得紧你，我可以通通放弃。感觉加倍涟漪嘴里，那份甜美不会有着限期，我的眼中只有你。今世不靠运气，只靠在患难亦撑我的你。推翻相恋变淡这个定理，无人像你不可放弃。